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在日军两次轰炸锦州的行动中，都有一批法国飞机参加战斗。日军怎么会有法国飞机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飞机正是东北军的装备。东北军的包特兹飞机至少有15架，在918之夜于沈阳落入日军之手。在918事变前夜，日军狡猾地在沈阳举行了多台由艺妓主持的酒会，将许多不明事态的东北军军官诱入局中，造成许多东北军部队在事变发生时群龙无首。东北军航空部队也有很多军官被请到日本租界浪速通大街参加聚会，而适逢周末，在沈阳机场的东北军各型飞机完全处于不设防状态。加上战斗开始以后，东北军上层下令禁止飞机升空，不准抵抗。结果，东北空军主力被日军轻易地全部缴获。国民党空军少将，当时的东北航空大队中队长金恩新回忆，918事变时自己曾率12架飞机从沈阳飞回北平，但并无其他佐证，存疑。根据日方统计，东北军在沈阳东塔机场被俘的各种机型，有英制维梅720马力轰炸机，法制包特兹450马力战斗轰炸机，高德龙式水陆两用轰炸机，德制荣克310马力的侦察轰炸机，日制88式侦察机和甲式战斗机共计约200架，其中可以即刻使用的就有60余架，最多的是法国包特兹机。这是中东事件以后张学良刚从法国进口的新飞机。日军在使用东北军原来雇佣的俄籍公员检查试飞以后，将这些飞机涂上了日本的国徽，将其改名为保真式，广泛用于东北战场，有些 则用于第二年日军在上海发动的128作战。东北军飞机之所以受到如此集中而重大的损失，原因在于此前张学良指挥部队在北平勘定石友三叛乱，曾将大批飞机调到关内。石友三被平定后，张曾令在北平的飞机返回沈阳，却并未分散到东北各个机场，结果全被日军缴获。具有更强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日本在东北的飞机不过12架而已，制空权本来应该属于东北军的。被自己的飞机轰炸实在是件窝囊的事情，但幸而东北空军的官兵们是有血性的汉子，他们在沈阳失陷以后纷纷用各种方法返回关内，并加入国民党中央空军。卢沟桥事变以后，他们大多数人参加对日军的空战，他们中间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空军的天神高志航。这名中国优秀的王牌飞行员和指挥官就是原东北空军的成员。有这样一批汉子，东北空军总算可以一出沈阳丢飞机的窝囊气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外篇三，利济号的万里长征。利济号是江防舰队的一艘小型炮舰，本来是东清铁路所属巡逻船，后来改装成潜水炮舰。一战，中国北洋政府参加对德宣战，将这艘军舰购买编入中国海军。北洋政府向东北派出江防舰队，到达东北以后接收这艘军舰列编，被改为利济号。这艘军舰在918事变之后，因为当时黑龙江封冻，滞留在松花江内。日军控制江防舰队的时候，这艘船编在降舰之内。当时有些军队被迫归降日军，实际内部蕴藏不满的抗日怒火，利济号就是典型事例。当时利济派有日本的电信官、督察官，但是利济舰从范杰舰长以下，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跋扈行为十分不满，对伪满洲国政权也深恶痛绝。利济号在江防舰队投日过程中是反日的，但最终同意了整个舰队的做法，是因为范杰船长认为可以在日军面前行韬晦之计。但是不久，日本方面违反了原来的约定，向每艘军舰派指导官一名。官兵们觉得这样子很容易被日本人控制。过了不久，日本向每艘军舰加派无线电员一名。利济号无线电官姓张，属铁杆悍舰。在这种情况下，利济号官兵决定发动起义。他们利用一次军舰出巡的机会，将舰上日本军官击毙，投入江中。因为利济号本来就在这个地方和抗日队伍对峙，所以他们上岸以后很容易找到抗日军陆永才部，也就是李渡将军领导的义勇军，被编入李渡所属部下。1932年底，抗日环境越发严峻，陆永才旅整体变节。范杰则率领利济的官兵脱离伪军，进入了苏联境内。他们入苏之后，立刻被苏联方面全部缴械，进行监禁审查。因为苏联人无法判断他们属于满洲国的军队还是抗日军，利济号所有人员一度属于囚犯的地位。几经周折，苏方终于审查清楚了他们的身份。范杰等提出要求，坚决要回国 参加抗战。但苏联方面不允许他们从伪满洲国入境，因为这样的举动会造成日本与苏联的摩擦。苏联决定把范杰和这些官兵们送往新疆，于是他们穿梭了大半个苏联，又从新疆入境，进入军阀盛世才的官区。这支部队从东北进入苏联，又穿越半个苏联进到新疆，可谓征程万里。当时义勇军颇有一些部队经过苏联，再从新疆入境，但是在新疆没能够离开。到了新疆以后，军阀盛世才对义勇军进行拉拢，希望他们留在新疆为其作战。有些义勇军留在新疆参加内战，成了盛世才的部队。最后这些人又遭到盛世才的屠杀，义勇军很多死在盛世才的手下。但是立即见官兵坚决离开新疆，继续向内地进发，他们要求回到自己的部队，恢复海军身份，又从新疆辗转到长江中游，终于追上了第三舰队残余部队。立即见官兵抗战如此坚决，与海军的国家观念很有关系。当时的中国海军军人基本上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编制比较正规。从现存史料可以看出，海军牺牲人员几乎都能够找到他们的照片，而陆军缺少这种条件。由于海军受到教育比较高，对国家信念比较强烈，因此在整个作战之中，海军表现比较坚决。当时中国的海军已经是主力舰只基本打光，正在长江中游组织炮队进行抗战。这支部队到了长江中游以后，立即作为东北海军参加战斗，结果大部分牺牲在了马当要塞的保卫战中。从这个漫长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海军心中抗日的决心和对国家的忠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外篇四，魏拯民将军的六封信。魏拯民将军是极为善于依靠密营与敌作战的抗联将领，而密营更是抗联指挥的结晶。但魏拯民将军留下的不仅仅是密营，在日本收集东北抗联相关史料的时候，与日本关东军独立步兵守备第八大队老兵会编制的部队战史，从创立到终焉当中，意外发现了六封魏拯民将军的信件。魏拯民曾作为东北抗日游击武装的唯一党代表，1935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样一位坚贞勇敢的抗日将领，他的信件怎么会出现在日军文献当中呢？按照这部日军战史的记载，这六封信是抗联第三方面军第15团团长李永云战死以后从其遗物当中发现的。六封信件均已被译成日文，日军记载这是为了了解抗联一路军的情况和分析抗联队伍优缺点，而试图将其作为参考材料。其对这批文献的来历介绍如下：杨靖宇司令阵亡之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根据被捕和投降匪情况和讨伐成果来看，当处于更加艰难的状况。1940年8月15日，安图县神转讨伐队在安图县小柳树河子附近，袭击了第一路军司令魏拯民指挥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缴获一批文件。9月6日，汪清县春阳特搜班部队 协和会宣化班自卫团、警察等合力之下，在汪清县屯盘沟与第三路军第十五团的战斗中射杀其团长李永云，亦缴获一批文件。由此可了解中共南满省委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实态。在这六封信当中，笔者注意到此前已经有三封曾经作为伪满档案馆存件，在日军投降以后被翻译回中文得以发表，包括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军长魏整民同志致关内第八路军的联络关系信，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军长魏整民同志给中共代表的报告，中共党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军长魏整民同志致康生同志。只是我方翻译此三封信的时候提到，这些信件是作为抗联文件，在魏整民牺牲以后，日军袭击其曾居住的密营时缴获的。与史一军先生讨论以后，推测如果此说为实，则在密营中的文件有可能是魏整民留下的信件底稿。以上三封信件由于其内容已经溢出，此处不再赘述。但除此之外还有三份文件，则似乎是此前国内学者不曾见过的，有可能是魏整民将军殉国70年以后的一批新发现。新发现的第一封信是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整民为从优待遇部下干部战士事，为派遣前往苏联者提供致远东红军总司令部相关干部的介绍信。此信是魏整民为抗联老弱伤员退往苏联准备的介绍信，原文为中文，日军写作满文，其内容翻译如下：致苏联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远东红军部司令部朱负责同志，本人仅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全体将士，向各位在巩固我们共同的革命大本营苏联的建设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和火热的革命精神表示敬意。我等在此前的数年间与东南满地区坚持与日满匪众作战的详细情况，想来你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在这里且容我做一些重复的说明。由于中朝民众对日贼巨大的义愤和抗日联军大部队的活动，使日贼不断遭到打击，狼狈而恼羞成怒的日贼多次进行野蛮的归屯并户，即将我等活动的森林周围地区小村庄毁坏，民众全部移入大村，并设有重兵驻扎，并对一切经济用品进行统一管理。民众一年艰苦劳作所得收获粮食尽数被收入，对其他一切物资则为防为我所用采用票证制度。这一行动持续之下，使我方用品补给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时狡猾的日贼一面使用这种经济手段，一面阴险地施展其诱降手段，结果使我部队内若干意志薄弱政治上幼稚的人员归顺日贼，落入其陷阱被杀者有之，也有一些为敌奸计所护，在日贼的威逼利诱下专门针对一切革命事业实施破坏。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几年的工作中为敌弹所伤的同志因身体原因无法随武装部队行动的人员以及老年的同志，目前虽隐藏在森林中休整，但敌人却在前面提到的所谓狗的带领下不但捕捉和残害我同志，而且通过经济封锁完成交通网等手段，对我方残留的同志构成重大威胁。 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将他们送往贵方，希望贵方能站在中朝人民的朋友的立场上对他们进行接受。此处是对他们身份的证明，特将他们参加革命的经过以及加入部队的履历记录如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魏，1940年。杨靖宇牺牲以后，鉴于第一路军面临的严峻处境，抗联上层已经在考虑将其残余人员撤入苏联境内，并且曾派出人员入境专门寻找在当地坚持的魏整民。但直到魏整民的牺牲，双方一直没能接上头。从这篇文字来看，从1935年就失去了和上级联系的魏整民，根据自己的判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身体力行予以实施，其才能和对指挥员的爱护令人惊叹。写的最晚的一篇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魏整民给第三方面军参谋长朴德范的指示，1940年6月29日。原文为朝鲜文，内容包括：一、杨司令的牺牲是第一路军的一大损失；二、第三方面军的活动区域和干部改选；三、粤东准备中的后勤工作手段；四、对影响革命工作的人员拟秋天开始送入苏联。这封签署日期为1940年6月29日的文件，似乎是目前所知魏整民将军在1941年3月殉国之前完成而能将内容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封信件。从他的内容可以看到，抗联官兵在经过将近十年的苦战，特别是杨靖宇将军牺牲以后，仍在顽强而有条不紊地继续着不屈的抵抗。这封信原为朝鲜语，由于并未见到魏整民将军通晓朝鲜文的记录，推测这是魏整民将军口述，由第一路军总部的参谋人员代为书写的。使用这种语言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收信人朴德范是朝鲜族，如此更方便其阅读。日军将这封信译成了日语，其目的如这部战史中所述，是为窥知匪团弱点的贵重资料，希望可对逃匪工作提供参考。日军称抗日联军为匪或共产匪。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魏整民给朴德范的这封信中写了什么内容？朴德范又能否不负重托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